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我们还是要带大家关注和浏览最近一段时间科技创新领域的资讯，同时呢，在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呢，也要和大家关注互联网给员工加薪这件事儿。在互联网企业打拼的这些人，我们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业绩，靠涨薪这样的方式是否能够激励员工的创作热情和工作热情。那么在稍后科创面对面的环节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首先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内容主要包括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发布，中国云产业发展指数首次亮相，激光电视或将迎爆发期， B 站首次披露花火数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来关注给大家梳理和盘点的最近一段时间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资讯。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近日举行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研究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加速器，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全球领先。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深入研究了全球在 5G、数据要素、人工智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等关键领域的国际发展态势，梳理总结了全球数字经济政策新动向，并对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从全球整体、不同国家组别、不同地理区域、具体国别的视角，量化呈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统计显示，2020年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0%，占 GDP 比重为43.7%，产业数字化依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4.4%，其中1、2、3产业数字经济占比分别是8%、24.1%和43.9%。由此可以看出，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动力更强，势头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刚刚发布的指数，中国云产业发展指数。近年来云计算产业发展火爆，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都明确指出，云计算是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一，并且居于首要位置。以云计算为核心内容的云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机遇。日前，在2021中国余姚数字经济峰会暨全球招商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云产业发展指数。据介绍，中国云产业发展指数基于云计算典型特征，结合云计算发展趋势，明确了云产业的定义和内涵。所谓云产业，是以云计算为核心，以数据为基础，聚焦大数据加物联网加人工智能加区块链加 5G 融合应用，以政务云、工业云、医疗云、金融云、交通云等为主的相关经济活动。具体来说，云产业发展主要涵盖云发展环境塑造、云基础设施建设、云发展能力构建、云融合应用和云未来潜力释放等等，这也是评估云产业发展水平的基础。而结合云产业的定义和内涵，从云环境、云设施、云能力、云应用、云潜力五个维度考虑，遵循科学、系统、全面、客观、可行、可比的原则，构建了中国云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呢，包含了5个1级指标、11个2级指标、27个3级指标，对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云产业发展水平、层次和特点进行一个分析和全面的评估。有了这样统一的标准，可以更好地摸清全国各个省市云产业发展的水平，也为未来规划和发展云产业提供更多可以参考的数据。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激光电视领域。日前，在2021年中国激光显示产业峰会上，中国激光电视发展趋势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目前激光电视布局全面，满足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追求，有可能迎来市场爆发期。报告分析，彩电市场面临挑战，上半年的表现呢不尽如人意。618期间，零售量同比线上有史以来首次是负数。大尺寸和新技术也会促进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今年上半年，激光电视增长较快，线下市场同比增长45%，增速超过 OLED。报告预测，今年65英寸将超越55英寸，成为第一尺寸。同时，75英寸及以上大屏市场快速发展，激光电视成为2021年新品布局的重点。未来的电视市场呢，一定是哑铃型的结构，而激光电视呢，满足了高品质一端的用户需求。据了解，随着激光显示关键材料、器件和应用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中国在激光电视整机设计、一体化光源、散斑抑制等关键技术方面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从2011年开始，中国在激光显示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成功超过海外，位居全球领先地位。相关专家表示，由中国品牌主导的激光电视时代已经到来，而激光电视是大屏市场的引领者，消费需求升级的推动者，所以这个领域很多专家也是十分的看好。再把目光转向互联网，自2020年7月 ，B 站上线 UP 主与品牌主的官方合作平台花火已经过了1年的时间。近日 ，B 站首次披露了花火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该平台入驻品牌同比增长2050%。从商品交易总额上来看，位列前5的行业分别是美妆、食品饮料、数码3C、电商、手机游戏。其广告主构成与互联网广告市场的大盘基本是一致的。据介绍，品牌的投放行为呈现出了跨圈层投放的特征。兴趣圈层渗透率排名靠前的4个行业分别是电商、数码 3C、 美妆和食品饮料。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特斯拉储能电站发生爆燃，引起火灾。在起火后的第4天，当地政府仍在努力控制火势，共有30多辆消防车到达现场参与这次灭火行动。有现场官员表示，一开始呢，只是有一个电池组着火了，但它确实蔓延到了离它非常近的第2个电池组。该部门表示，起火原因尚不明确，一旦火势得到了控制，将着手进行调查。据了解，该储能项目是全球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之一。发生事故的设施为重达13吨的锂电池，是法国可再生能源公司尼尔恩与特斯拉合作打造的维多利亚大电池项目的组成部分。该项目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维多利亚州50%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据了解，该项目尚处于测试阶段，并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1.6亿澳元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环节。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与互联网加薪有关，一起来听一听。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呢和科技创业领域有关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啊，想必各位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那就是涨工资。很多人呢都说一些互联网大厂啊，他们的工资水平很高，甚至呢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相关的媒体报道，像腾讯的人均年收入都能够到5-60万人民币左右，这个对于一般的上班族而言呢，的确是一笔巨款。最近呢，我看到啊，著名的互联网电商平台京东因为一则涨薪通知呢冲上了热搜榜。具体的内容是这样，京东宣布呢，从2021年7月1号开始到2023年7月1号，将用2年的时间把员工的平均年薪从14薪涨到16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互联网公司相关的薪水的分配机制，以及呢在这些机制背后呢又展现了近些年来各大互联网公司呢业绩水平什么样的变化。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二位朋友，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的另一位节目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燕。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来说工资，来我们张燕 不想说， 咱俩都是上班族，所以我们俩可以先说一下。听到我刚才跟你讲，比如说腾讯的年薪多少钱呢？京东又要涨钱呢？ 嗯， 来你真实感受说一说。 我觉得就是想选择性的忽略掉这些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跟我的生活和跟我的关系离得太远了。首先，我学的不是互联网专业， 嗯， 然后在这么多年互联网好像一直非常红火热闹的这个情形下，我觉得我算是错过了。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哈，在互联网行业当中从事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同学啊，或者是朋友啊，我也了解他们的工作状态，的确可能在早期打拼的时候比较辛苦，可能时间也相对没有那么自由，但确实薪水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 你其实更多的重点是在但是 对，但是确实也是有相关专业的红利吧，因为这些年互联网以及跟它带动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发展速度的确是非常的快。 你上班现在有10年了对吧？ 对，有十年了。 10年了，你换过几次工作？ 没有啊，我非常稳定。可能受到家庭的影响哈，我对于工作这个跳槽这个事情，我觉得离我很远。我可能就 玉龙最近一次，比如说你换 工作，哎呀，我可是一位年轻的 最近这个 老战士了。我最近这份工作已经工作了快9年了。 对，就是你看你们俩哈，至少都是以10年为单位，因为你现在还不想跳了， 对， 至少10年基本没问题。但是互联网人呢？可能平均下来啊，我估计2年左右，就是1年多，就是有一些岗位就1年多，就是你要是如果在公司里面，比如说我原来在一个大厂哈，就我先因为有一点点负面哈，就不说名字，就是说我进去的时候，我排名肯定是这个那个员工还有排名啊，假如说我就是新员工里，对吧？这一天进去最后一个，对吧？所有员工。大概过了1年多以后，因为他要发工资单嘛，我发现我已经就是他分2批发，就是说新员工在一个地方发，老员工在一个地方发，就是1年半之后 你就混成老员工了。 对，我已经在老员工那去领工资单了。 哦， 那这就是一个缩影。 嗯， 就是在高工资背后啊，第一个对应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员的赚的这个速度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些行业来说要快得多。 嗯， 那么这第一个可能你不在这个行业可能看不到的一个点。 是，邢克老师说这点我也特别想提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在准备这个期节目的时候啊，我还特别把这个新闻发到了一个群里。为什么发这个群里？因为群里有一个我高中同学，他的爱人呢以前是在铁路部门的一个物流，后来据我们所知他是去了京东的物流。我们知道京东打造自己物流其实挖了很多人才去，我当时看到这个京东要涨薪这事儿，我马上发到群里，我艾特他，我说呀，你看你老公要涨薪了。结果他说我老公8月中旬就要去别的部门、别的单位工作了，又另谋高就了， 就是离开京东了。是 离开京东了。 第二个，我们媒体前阵子关注了一个话题，叫35岁退休，或者其实退休这是一个荣誉的一个说法哈。 对， 其实35岁被抛弃， 嗯， 如果用一个贬义词就是被抛弃，如果用褒义词就是退休。那为什么35岁就退休呢？ 因为35岁加不动班了，这是一方面，体力不支。第二呢，是因为家庭有压力，得照顾孩子呀、老人呢什么的。 其实更多的哈，是这个行业放弃了你，所以这个可能更残酷一点。就是说，你说是因为加班啊，你加不动了哈，这个不能不说是一个理由哈，也可能是一个理由。 嗯， 但是排在第一位的是， 可能选择你的公司越来越少。 嗯，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很多人说我能加班，我年龄大一点我还能加班，但没有人再让你去加班了，因为有更年轻的人更愿意加班。 是，你可能面对的选择也会越来越少。 对，所以第二个就是说这些哈，就是新的行业第二个风险就是它的职业周期哈，现在也是吃青春饭了，给人那种感觉了。就年纪大一点，可能再想去找一个工作，就难度在迅速增加。 嗯， 所以你这么一平均下来看，就是这个高工资呢，它对冲了两个风险：第一个是职业频繁变动的风险，另外一个就可能潜在职业周期变短的风险。 嗯，所以高工资背后还有存在着这两个风险在。 对， 那我得问一个为什么了？就第一个是为什么在互联网公司的人大家要频繁的跳槽？ 好，其实你在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加了个互联网哈，那反过头来我可能先要把危机感抛给你们两个 啊， 就是说大家可能都认为哈，这是互联网这个行业特征决定的。 对， 其实不是互联网这个行业特征决定的，是这个时代决定的，只不过互联网行业哈更先体现出来， 它首当其冲。 对，就是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太快，你会发现哈，其实作为就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大公司的从业者哈，我也是一个创业者，就是和做投资相关，就是这些我都做过哈。 嗯， 反正我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一个中小型的创业型公司，比如搞高科技的，它的创业成本是越来越高的。一方面你会觉得哈，哎，现在在职场上打拼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压力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压力大其实就可以直接去转化成什么，就是你赚的收入离你买房养家哈这个距离，其实这个压力在增大， 就是收入和支出这个差距越来越大了。 对，因为你房子在涨啊，你工资可能不一定同步去涨，对吧？ 嗯， 然后教育费用，然后你看看你养孩子的费用，各种费用都在快速往上涨。 嗯， 那么你工资涨，但是有可能涨，但是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不可能说老板今年给你开10000，明年给你开10000，我后年给你开20000，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你要想涨，你就可能得换一个地方。所以这间接的回答玉龙那个问题，为什么要换单位？因为要涨工资。 嗯， 你在同一个公司里去哈，工资想涨的可能性至少它幅度不高。 嗯， 如果你要涨得明显一点，那么换一个东家这种方式会更多一点。那么反过头来啊，你换一个东家那不是买菜，对吧？咱一排排在那儿，咱就换一个，因为换的过程也是充满风险的。因为你换过去之后，对方给你更多的钱，不是人家钱多的哈，想做公益说啊，今天这钱发不出去啊，他是说你来了之后能给我挣更多的钱。 嗯， 如果你挣不了更多的钱，那么你可能这3个月的试用期你都挑不过去。所以这现在就是面临问题在这里。那么我为什么说是这不是一个互联网的现象，而是一个整个社会的现象呢？因为整个社会哈，随着今天整个经济的发展，你会发现啊，这个如果按照固定方式去考核一个人工作，就是我们过去都认为一个人工作是他一天8小时创造的，对吧？ 嗯。 但你现在会发现啊，如果你的工作非常稳当，一天8个小时的话，他创造对社会有效这个有效的效用哈，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但我们做新闻有点特殊，因为你每天做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嗯。 但如果你在工厂里，你就会体会出来。比如说在工厂里面，我们生产，假如说就是方便面去年哈，一个工人可能只能生产，比如一天生产100桶，今年那个技术已经提升了， 嗯， 那提升之后一个工人是生产500桶一天，但是500桶跟过去的100桶哈，我可能都只花一天时间， 嗯， 但是这个行业它不会因为你生产了500桶就能卖出去500桶，其实是反过来算的，就是你一个工人原来哈，一个星期干一天，那么现在你只需要干1/5天。你的工作量就完成了， 嗯， 增加的工作量市场上没有增量，就是你也只能干耗在那儿。所以呢，就是说你工资实际上如果想涨的话，就意味着市场必须增长，市场不增长，你就面临着工资下降的压力。 哦，这是一个连续性的。嗯， 对 啊， 所以生产力上升的时候啊，我们都认为你看看多生产东西，技术进步是个好事，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市场的角度哈，如果这个市场已经接近饱和状态的话，所有的增量其实都是负面的，这就是我们看的现实。 嗯， 那怎么解决这个负面呢？你只能什么哈，就是今年说我们生产是方便面， 嗯， 明年哈，其实 如果五个人在生产方面，明明意味着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的产能搞出来，那四个人就得去干别的， 我去生产火腿肠。 对，就是你生产别的，所以你就发现哈，每一年都有大量的人去做新东西，新东西一旦做起来，效率一旦一起来，那这些人当中可能留一两个看守的，其他人又得赶到一个新的生产线上去。 哦，你这个倒是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真事儿。有一次呢，也是采访，我去了新浪，在中国非常著名的互联网十字路口，那个十字路口四栋大楼，分别是新浪、腾讯、百度和网易。然后呢，我接触到的那个新浪的某一位高管，他就跟我说，我以前在对面的那个楼，我在对面那个楼之前 跳到了这个楼， 在斜对面的那个楼，就他说，其实在这个地方工作的人，大家就是在这四栋大楼当中互相跳，你只有跳了，你的职级才能上升，你只有跳了，你的工资才能上升。我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对面那个楼的老板难道傻吗？我这儿来一个新人，我就给他高工资，我给他高职位。 我前两天在大学聚会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个故事哈，我的大学同学因为毕业20年差不多这段时间，大家都在交流自己的工作啊、近况啊，传统媒体也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工作的人员去跳槽到一些互联网的这些企业，比如说像爱奇艺啊、优酷啊，或者这些大的视频的网站。那么可能比如说你在以前的传统媒体有一个非常好的成就，那么这个时候有大厂来挖你，给你许诺你的年薪多少多少，但是等到就像刚才邢科老师说的，可能你去了之后慢慢慢慢发现你实际创造的价值并不像之前预估的那样， 对他想象那么多， 是那可能就会给你调离你之前的那个部门，给你换到另外一个，意味着就是会降薪，或者你的机会就会更少。那这个时候你已经从原来的平台跳出来了，你不可能再回去，所以就在这样一个不上不下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很难受，所以也不是每一次跳都是非常成功的。 对，其实这个背后哈，其实就反映一个就是社会风险在增加，就是你创新的越多哈，实际上这个风险是在增加的。就有的人比如说尤其是不在互联网行业的人，他会觉得，哎，你们互联网公司的比如 HR 他就不能对人才进行评估吗？或者说对这个工作难道就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 考核标准， 对，一个考核标准吗？事实上就是没有。因为你看看哈，这个现在社交媒体已经10年了哈，但事实上呢，新的业务基本上从它出现到它爆火基本上就3年时间，3年时间啊，其实不足以建设出标准来。哪怕现在你看微信已经到了10年左右，10年时间如果拿一个传统行业来说建立标准啊，这个时间都是太短了。其实相反来说呢，就是很多风险啊是你不能够提前预估的，因为你这个成熟的时间啊可能要很长，但是业务更新的时间可能比你成熟的这个周期要更短。那就面临就是这个，就是说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你建立不了一个标准。 那这个原因都是因为快而造成的吗？ 是，应该说是新，就快是结果，新是原因。就是说你不做新东西就没用，因为你看 IT 行业互联网它是完全数字化的，这个完全数字化，比如说像转发呀，这个就是什么拉人啊、做粉丝啊，所有这些事哈， 流量啊， 你看你手指头一动就全解决了，它不需要太多的哈，像线下要部署这个部署那个，就不需要这个工作。那这个快捷的背后就意味着什么？就是你一旦形成了一种模式，那它的速度增长速度基本上非常快的时间，可能几个月它就达到一个顶峰，就很容易就是做到，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所以你会发现国内的业务啊，你看看当年微博起来其实也就是6-7个月，微信起来真正达到一个就是全民皆知的状态就是一年不到的时间。那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一下全部穿透，就是因为它本身呢，它的增长和它的扩散成本啊，实际上是很低的。但难在哪儿？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能做到，就是说他没有做到之前哈，谁也预估不了哪一种业务真正能达到这个效果。因为他没有规律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新的行业它这个风险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风险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常说一句话，我说一年就这样，互联网人可能这样的，就是他可能一年只需要工作一天，但这一天可能就把一年的钱赚了，但接下来的365天啊，他就不创造价值，就是他干啥他可能也没什么效果，就可能是这样。就但这是一个比喻哈，让大家好理解， 就是说你一天当中做的事儿对了，好，创造价值了，其他的事可能哪件事都引起不了别人兴趣，别人觉得你做的事我也不感兴趣啊，我也不想用啊，那就白白浪费了。 嗯， 这就是大家。 我刚才听邢科老师这一段哈，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其实企业也好，还有这些员工也好，他们双向选择听起来有点盲选的意思。 嗯， 就是你企业并不知道我挖来的这个人才究竟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实际的这种改变，就像您说的，可能那一天就能带来一些突破性的进展。那同样，我们这些员工选这个企业的时候，您觉得他更看重什么？是说就是依靠涨薪能够单独吸引人才，还是说有些人才确实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个问题呢， 嗯， 我们得暂且按下不表，因为我一看时间要到半点广告的时候了， 我们留着下半段再来讲哈。 对，这很关键。那各位呢也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快从泥坑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智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看我排山倒海，快从泥坑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智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 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 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互联网公司的薪酬水平有关系。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呢，也讲到为什么这个互联网公司啊，中间会出现很多员工频繁跳槽的情况。另外呢，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在员工和企业互相选择的时候，到底选择的是什么？以及呢，这些高薪水背后的原因又有什么？还有呢，我们上面呢也提到了一些互联网公司呢涨薪啊，这个无论是14薪还是16薪，大家会发现说互联网公司这个钱呢给的确实很多，这个多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下半段呢要继续和大家接着聊。来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二位，我们共同来聊天，一位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张燕，再次欢迎张燕。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 好，大家好。 刚才上半段呢，张燕提了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就是公司选员工，员工选公司，其实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呢，有点押宝，我要押中你了，我就赚了。那么从员工的角度来讲，他决定进入一家公司，他的这个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其实哈，如果按照就是一般人的理解哈，其实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的职业前途当成一种赌博的方式去做的。因为人的本能啊，或者人适应这个社会的本能，它就不是这么设计的。但从结果上看哈，其实有很大的概率就跟我们那个盲选很像。因为你本来你是想哈，比如说我要选择一个有高成长的业务，但高成长的业务一方面是说其实很难判断，就是非常资深的人哈，他也很难判断。能判断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大的趋势，比如说好，社交热的时候，你知道大概跟社交相关的哈，他更有可能被大家接受。但是问题是一细分下来哈，还有他到底是视频呢，还是图片呢，还是讲故事写小说，这个就很难说在什么点能爆发了。但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基础虽然有，但是因为细分的品类还是非常多，所以你最后再压下来哈，你发现每一个人的成功率可能也就是10%-5%。 就像我们压这个高考题的时候，你可能压作文说是应用型的，对吧？还是这种命题作文，你这种大的概率。但你真正想压到底是写人物的，还是写景物的，还是写什么的，这个几率太小了。 对，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当你把范围缩小的时候，能不能提高你最终的那个成功率？如果你范围缩小，虽然说我从1%变成10%了，看上去哈，这个人很牛了，他已经准确度提高了10倍，但是如果提高了10倍，跟他最后做成功这个事儿相比哈，还不到30%或者是50%，那还是要失败的，对吧？对于一个项目失败来说，你管你是10%是多少呢？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你只要失败了，那这个项目你开始是50%-90%，最后跟0%，它的效果是一样的。那么这就引出来一个什么？就在这种真正在这种今天创新的时代哈，整个这个就业政策和就业的这个人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而社会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保证哈这个创新的这个行业能够发展下去？显然刚才的讨论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过去那种固定的薪酬，比如说按时间计薪酬，公司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考核的话，显然这种公司啊，它的生存几率是在下降的。那如果个人以这种方式的话，你在这个社会里被淘汰的可能性也会在加大的，对吧？实际上是要反思整个这个结构。 那您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刚才讲到这个企业或者个人，在职业成就的这条路上，选择要比努力更重要。你要是压着宝了，那真的就赚到了。 对，就是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这个事儿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从个人的角度，就是一个，比如说在一个创新行业的从业者哈，他应该怎么去捋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也算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感触哈。在互联网行业的人从业的时候，他不管做什么事儿，其实他在做这个事的过程中哈，他要有相当大的一个精力，至少比较超过一半的精力是在想什么呢？他自己的成长是什么？比如说我在做技术的时候，好，现在给一个网站做技术，我就在想哈，我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哈，这个技术的成长性是什么？ 比如今天我们用，假如过去用 C 语言 C 加加，可能未来呢，后来 PHP 起来了 ，Python 现在起来了。其实这个趋势它不是一天就变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三五年的时间逐渐转移的。 嗯， 你是可以体验和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就是说你在做你本职工作的时候，你就要关心呢，就是这个技术成长它是往哪个方向去，它不同的方向它应用是什么。虽然今天跟你工作没有关系啊，但首先你要关注，这就是对自己成长的一个关注。 嗯，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的工作当中，虽然他要求只用现在的技术，但是你要有一个主动的意识，就是说我怎么帮助现在的这个岗位以及现在的团队哈，去应用好新技术。 嗯， 就是说本来这个工作哈，在传统的公司里面，比如说在这个上行下效的这种领导为主的工作里面，他一定是领导分配了他才会有这个想法。 嗯， 但是在互联网公司里面，他就要求哈，每一个底层的人他要有这种想法。如果没有这种想法，他面临的结果就是什么？他很容易被淘汰。 嗯， 因为他就在这个技术上虽然很熟练哈，其实你像我最早的时候在中华网做技术的时候，其实大量的技术人员啊，可能2010年之后就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时候就是技术，比如说Java 早期的 Java 和 C 加加的东西，后面 PHP 为主的时候，如果他技术没有切过来，对吧？ 就是他没有掌握这个新的技术。 对，新的技术如果他没有切进来，没有掌握的话，那新的工作跟他就没有关系。其实不只是语言的问题，其实还有什么，就是思路，我们叫方法论。 嗯， 就是说编程的它不同语言的方法论，就是它那个思维方式也是有区别的。 嗯，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在2000年代，尤其2000年代早期年代的时候，你发现技术人员哈，在一个团队里，他的工作量，他的决定性可能要占到90%。就你发现非常多的互联网的这个故事哈，就是做技术人直接讲出来的。 嗯， 然后讲出来之后有个简单的产品， 嗯， 然后卖的人开始出去卖。 嗯， 但是到了2010年之后，你会发现哈，技术人员在团队里占的工作量可能缩小成一半，现在变成可能30%、20%，可能现在基本是20%左右，甚至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 是说技术可以开拓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吗？ 技术在团队当中作用变小哈，那肯定有另外一个在 扩大的 是吧？扩大的两部分，一个叫什么呢？叫运营，一个叫什么呢？叫产品。运营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原来哈，这个网站上可能就是把文字往上一放你就用吧，现在是说我用什么样的标题能吸引人，那这个事儿哈，就不是一个做技术人员能做得好的，对吧？所以你会发现那些有创意的人逐渐的加入到互联网公司去了。 嗯， 以前都是技术为主，那么这种人比例多了之后，你发现技术人员是不是很多事儿就不用他干了？ 嗯， 那好，产品是干什么呢？就是说哪一种跟用户的交互方式更合适，它不仅仅内容，还有一个交互方式，就让用户跟这个用户之间哈有更快的更有序的这种交流，这个呢是需要有技术产品人员去思考的。 嗯， 好，产品人员占了一块，运营占了一块，你发现技术人员在收缩。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哈，这些技术人员和运营员到底从哪来的，对吧？一方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做传统做新闻的人，他跳到新媒体里面去做内容了，哎，思路做一些转化之后转过去了。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就原来做技术的人，你像我这种，就我早期做技术，后面做产品，然后往前端推。 嗯， 那如果说你满足于把自己原有的工作做得越来越漂亮啊，就是两个努力方向。好，我就把那一门，就是从80分、90分、95、99，我要做到100分。我天天这么想的时候，那突然有一天，你那个工作啊，领导说：“哎呀，这个工作我们准备关了。”你发现你到外面去就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就是逼着做技术的人转去做内容，你既会技术，也得会擅长运营和内容。 对，你要往那方面转的时候，因为那个机会会更多。 嗯， 那么这个其实就解释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哈，如果你作为一个技术去转产品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电台哈，如果新节目的话，一定是领导派你出去学习，对吧？啊，领导说啊，你再回广院去进修一年吧，或者你到其他的某个学校去再学一学，在哪个公司去实习一下。互联网不是啊，互联网没有人会拿机会来试你，因为互联网只有一次机会。互联网做成了，这个项目就起来了，没有做成哈， 没有第二次机会啊。你比如当年做博客的时候、 嗯、 好，新浪博客做起来，腾讯砸多少钱你发现都没有用。 嗯， 好，现在呢微信起来之后，其他人根本想都不用想，对吧？微博也是，视频也是，几乎你会发现哈，互联网的各行各业哈，第一次就是终局之战。 嗯， 就是没有人跟你试的机会。所以你的成长在哪？你的成长一定是在自己所谓的业余时间里，就不是在工作时间里。那你要把业余时间充分用起来，这就是你作为一个新行业的人，你就会发现啊，你的投资啊，你比如说你挣了钱之后，或者你经历的投资，你实验的投资，实际上是投资在你的职业生涯上的。 嗯， 那这个就是对于从业者来说，你就要有个思维，就是你永远是说要有一个主导性，就是说我的职业未来的五年应该到哪里去，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我的领导安排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全部。 哎呀，这番话给咱俩也蛮有启示的、啊、 对，我听了邢科老师这番话，我突然理解为什么像互联网这些公司他们能达到14薪也好，15薪也好，16薪也好，就是其实这多出来几个月的薪酬是他们更多占用了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不断的进行自我提升、 嗯、 而且好像他们的危机感时刻都在，这个是互联网这个行业从业者的感觉。 你刚才说的哈，宏观上对，但微观上不一定对。 为什么？ 因为这16薪不是所有人哈、啊、人均16薪的这标准去的、 嗯、还有差别。 那当然有差别了， 有人会拿到60薪吗？ 就是说他这个奖金哈、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啊、 嗯， 虽然说是坊间，就我现在也不用放真实消息哈、啊 嗯、 坊间传闻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个有效的指针，就他的指针还是非常准的。比如说、 嗯， 腾讯说前两年那时候，比如说苹果的 iPad 或者是这种 MacBook 这些火的时候，你发现年终奖好小菜是什么呢？一个人发一个专业型的 MacBook 也就2-3万块钱吧。 嗯， 那其他的再说，对吧？ 嗯， 哎，奖励你会发现那种奖励，就是说一个奖励基本就等于我们普通人一年的年薪。那就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啊，既然它是奖励，他一定不是说，至少不是腾讯全员奖励吧，也不是说整个部门所有人都奖励，他肯定是说这个团队一个小团队做出贡献了，我就一下子奖励， 表现优异奖， 对 吧？ 所以钱是给出来了，但这钱砸谁脑袋上啊，肯定不是平均主义砸的。 你看坊间传闻可能还会有点误差、哦、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会听到说，哎呀，哪个互联网公司又在涨薪了，然后大家还有股权激励机制、 嗯、对， 然后就会普遍造成一种大家觉得啊、哦，互联网行业原来是一个特别高薪的行业， 嗯，老有钱了。 其实他们是不是也有别有用心啊，就是没事会把我的这个薪酬出来拿着比拼一下，然后释放这种焦虑，觉得大家觉得啊，都来互联网公司吧，互联网公司薪酬非常好、 嗯、 是不是有些公司也有这种想法？ 其实互联网公司也一样哈，就是可能工资保密制度对互联网公司来说更重要。有可能你刚毕业的人，就是说一个刚毕业的人、 嗯、 那么他有可能拿的工资哈就很高，高于你比如工作了几年甚至10年的人，这种出现的几率哈要比传统行业要高得多。 嗯，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你的收入跟整个团队啊，跟那个小团队的投入产出是非常关联的。因为既然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它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它同样投进去100万啊，有的地方可能就不产出，有的地方可能1000万1亿的产出，就是它的投入产出也是波动非常大的。 嗯， 那么如果你刚好在一个投入产出非常大的团队， 嗯， 那么顺理成章的啊，对你这个团队的激励也会一下子就很大。 嗯， 那也就是说哈、啊、你如果在一个哎成长性很好的一个团队里，那就是你看到的什么16薪、20薪、24薪、30薪可能都有。 嗯， 但如果你不小心哈、啊、到了一个不怎么成长甚至还有点萎缩的团队啊，那可能领导他不一定就把这个钱哈、啊、往这个团队里使劲加了。 嗯， 因为他希望你觉得收入不好，你得自动调整啊。 是，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去互联网想要去互联网这个企业工作的人，他会先看一看我打算跟哪个领导，对吧、 嗯、 我跟哪样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是不是在互联网这个企业当中它是一个核心部门，或者是未来非常有潜力的部门、 嗯、 这本身的选择也有很多的考量的门道在里头。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哈，如果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做个总结，就是说个人在一个有一定风险的环境里头如何成长自己。因为我们成长这个话题哈， 实际就是讲，以前我们只在学校的时候才会讨论这个问题。 临毕业的时候还有专门的就业指导，说你的职业规划你怎么规划？ 对，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考虑很多我们怎么成长的问题。 嗯， 到了单位之后哈，好像成长问题就变成公司 HR 的事儿了，对吧？就不是自己的事儿了。那现在就是说高风险的行业，其实我不认为是互联网行业，其实各行各业很快都会有这个压力。就是如果你不成长，那这个行业里你就不能在一个比较有高工资和高成长的一个位置上待下去。 嗯， 这是对每一个就业者哈都有这个风险。 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在网上有很多人说到这个35岁现象嘛。实际上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你也提到了，有不少人呢也释放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信号，35岁呢挣够钱了，就选择退休了，或者是财务自由了。当然所谓的财务自由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有人说我攒够1亿实现一个小目标我才能财务自由，有些人说呢我银行里面有个钱，有一些钱每个月吃吃利息，够我们家的这个水电费，然后够吃饭的钱，我也能够实现财务自由。其实好些人到了35岁以后，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的人，他们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个职业生涯某种程度上的终结。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终结，是因为之前太劳累了钱都挣够了吗？还是说哎呦我没得选，我要不然主动终结，要不然被动终结？ 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动终结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嗯， 但是一般来说选择了搞互联网的人，可能最后真正被终结的人还是比例也不会特别高，否则的话现在大街上可能喊的人就会很多，对吧？现在只是偶尔喊一喊，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职场的压力给到你之后，你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你都要想办法去应对这个， 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对，就是说只不过那些能更早的意识到的人，他可能面对这种变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有可能花个几个月时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他就能转移过去。那些没有提前做准备的人，他可能就需要比如花1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转过去。那这是这个转移的问题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刚才提到所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叫财务自由这个话题其实在高风险行业的人，其实这个概念它不只是一个说我成功的问题，我认为它不只是一个成功的概念。其实还是一个反向自我管理的一个概念。因为在高风险行业就一定意味着什么，就说它有高收入一定也会有低收入，对吧？如果高低收入之间没有衔接好就变成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你学习你也会付出成本，对吧？你付出成本，假如说今天学了这个明天学了那个，你好像天天都在学，但是你所学的东西最后无法瞄向你的下一份职业的话，那其实这个浪费不仅仅是没挣钱，其实往后花的钱也不少。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你盲目去追求了，越急于搬回来的人他越容易在这里花成本。那么实际上在从事高风险职业的人应该有什么呢？比如说我在做这份职业，当我明显发现这个职业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是我要有提前预知。我提前预知的话，我可能在这个比较高峰的时候，不是跌到最低谷的时候，我就要有点刹车的感觉了，对吧？我可能就要谋划新的职业方向。如果我是公司的更高一层的话，我可能就要谋划新的这个项目方向。是低层的话，我可能就要谋划新的岗位和职位了。那这个时候提前预备的话，它就会好一点。好，如果一旦就是即使你没有发现这个事发生的时候，那你心态也好。比如说你现在一个月挣2万，说我下一份工作我15000能不能接受呢？其实也没问题，因为你既然在这个公司里从5000突然涨到15000了，那你现在比如说降下来变成10000，你想涨到2万也可能就是下一个换岗位的事儿。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就好在哪，就是你的成长就会连续。如果有的人都较这个劲，你看我今年挣了这么多钱了是吧，我一个月挣2万，你低于2万我就不去了，这样的话他就可能错失很多这种空间。那这个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反向的自我自由，对吧？你叫财务自由，我就认为这是一个自我方向自由，自我职业自由。如果你没有一个职业自由，让自己那个能力和兴趣得到足够的释放你使劲抓这个，抓是抓住了，但是你越抓得快的一定是跟你过去的工作能力相近的东西。你既然你这个公司这个岗位受影响了， 别的公司只不过晚几个月晚一年而已啊， 嗯， 对吧，你最后抓来抓去，其实你一直在一个下滑的通道上抓，越抓越难。 是，就是在我理解，这个薪酬可能只是一个数字放在那里，但是这个数字背后每个人对他的这种感知和对他的这种怎么说接受程度，其实是每个人有各自的一种选择。 对， 你怎么样防范这种风险。刚才其实醒客老师无数次提到高风险职业，我突然在想，你说什么样的职业他现在算是高风险职业？我们以往那种铁饭碗可能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少了，你比如说高校也在做这种改革，像比如说一些事业的编制慢慢慢慢已经走向了市场化，像医院其实也在做这样的改革，我们生活这时代就是每天都在变的。 对，所以我是说哈，比如你们刚才把你们俩摘到这个之外哈，我为什么我反驳一下，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俩摘出去呢？ 是你们俩自己摘的，就你认为你说你在说互联网行业，你是有强烈的他执在那里说，对吧？ 就是跟我们是另外一个 行业，对，是另外一 个 世界。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跟你们也有关系。比如我哈，作为一个互联网从业人士哈，其实我的真实的那个在学，就是就拿的国家承认的学历可能并不高，就本科哈。但其实我经常在学大学里去带研究生，最高的可能都带到接近博士这个层次。那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就你会发现啊，高校过去那种机制，就是他完全在学校里面的研究对象哈，已经脱离了前沿，就是实际上企业里才是真正的在前沿。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你在一线的时候，你才有研究材料啊。你在学校里，你可能很多学校里他没有研究材料，就是就我们叫研究内卷或者思考内卷，就是说你都接触不到猪，你天天在那思考猪的话，有可能你思考的结果它不是一头猪啊。 我知道很多研究海洋的科学家一辈子都没去过深海。 哎，过去哈，如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成熟的行业，可能你脱离一下还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这种不成熟的快速变动的行业哈，它的循环是非常小的。就是如果你不在循环里头，基本上得不到。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叫数据化现象，对吧？我说数据哈，过去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可以认为行业哈都像什么？像我们天上看星星，星星在哪里跟你怎么看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天上的星星它一定在那儿，没有看着是因为你眼睛不行或者望远镜不行，对吧？所以我们不需要关心星星，我们只要关心手上工具就行。但今天不是，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实际上是部署那个路灯，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路灯有没有，不是说它那有没有，就是当你想要这里有一个的时候，谁先把这个路灯挂上去，它就真有了。那么你就可以更理解哈，我说现在这个行业哈，更需要你踏到一线里去做事情的必要性，因为很多你认为的规律，实际上是我写的，就是你看到的自然法律是我写的，我是立法者。因为我用数据用这个东西把你箍住了，那么这几个要求啊都往在前面去。那么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就强调了一个什么，环境构造者或者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责任，就是在这种高风险的里面，它一定就像船似的，越大的船哈，它抵抗风险能力越强。个人虽然我说了有刚才那些措施哈，但如果说一些大的企业他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完全有个人去的话，我相信个人的从业风险你再怎么打折，他还是有很高的风险。这时就要求什么呢？要求企业，这些大的企业他要给员工哈提供，比如说一个基本生存的时候要给他一个自由度。说你一天工作8小时，我还让你再工作6个小时的加班，其实我不只是在侵害你个人的健康问题，其实也在谋杀你的未来。因为你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哈下一步职业风险啊这些东西，所以要求什么？一个企业他应该把员工成长哈当成公司的一部分，他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投资原则。一个就是说我公司内部哈能不能创造员工，如果有想法他就能更快的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去，这样的话对于公司内部来说，你看看你在外面招人你还有成本呢，内部转移的话其实成本在降低， 激发内部活力是吧？ 对，就是说你想成长好，我公司人力资源部其实就提供你一个跨部门成长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你领导领着你去走，而是说公司提供好，比如说一些学习机会，但是这些学习机会呢它需要你个人比如说付一部分成本，然后公司呢作为培养人付一部分成本，这样的话就是说员工他也不会单纯的认为哈这需要由领导去引导着，因为他要付一部分成本，他就要替自己付出的成本去负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员工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好，我一天有百分之 五十的时间是我为公司现在看得见的在创造这个价值，那另外的一半呢，他创不创造价值不一定，因为如果我学的这个东西最后在公司里没有用上，那就可能不创造效益，对吧？那好，我自己出了一半成本，公司可能出了一半成本，但是一旦我学的这部分给公司创造新的价值了，那你就会发现啊，可能你比如说你原来招进来的时候认为这个人在公司里对标是一万块钱的这个人才，由于他的学习之后，你发现一年之后啊，他已经成为公司比如说能顶两万块钱岗位的这个人才了。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公司也合适啊，因为你花很小的代价就获得了一个人才。 嗯， 那我认为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其实他也应该反思哈，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机制应该怎么转换。那么如果再放大一点，比如说对于国家的相关部门，对吧，包括我们人保社保这些政策呀，是不是也往这里倾斜一点，为这个比如说职业转换和这个整个社会创新呢倾斜一点。比如说哎，这个年轻人失业的过程中哈，国家适当提高一些失业保险的这个措施，对吧，这个提高之后好，我让一些大公司稍微背负一点之后，好，我把这个平时的工资里面的这个失业保险的比例稍微也提高一点，就是风险能够更平衡一点。那这样的话，可能从业者啊就更容易去在不同的职业当中，就是一个相对低一点的风险去变换了。 嗯，对，我们说科技创业这个行业啊，大家都觉得科技最重要，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才，因为再好的科技都是要人来实现，再好的产品最终也是要人去消费。所以呢，要是人在这个领域没有好的发展，其实整个这个行业也不会有好的发展。 是，而且吸引人才我觉得也不仅仅是靠薪酬，可能更多的这种激励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机制，这些相关的保障也非常的重要。 嗯，那时间的原因，我们本期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科先生，还有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张燕，谢谢二位。 好， 谢谢大家， 也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出游疫情防控别放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提示大家，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同时一定要呢时刻牢记疫情防控啊，还是不能放松，不要组织，不要参与大规模的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在旅行途中的还是要常记新冠疫情的可能的发生。 快乐出游，健康回家。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